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似乎是袁本山这种不愿伤害他的态度让他觉得高兴了，池小池也忍不住笑起来，露出了一排干净的小白牙。 听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 袁本善早已是心不在焉。 嗯。 池小池又看了看甘玉，再次压低声音道： 草草房间里挂了一幅照片，叫风雪夜归人。那照片好像有点问题。 提到性命交关的事情，袁本善总算从走神状态中走出。 怎么了？我说不好。我每个房间都进去看过一眼，唯独那张照片给我的感觉特别糟糕。老袁，等你见到巧巧就跟他提一下吧。 袁本善看着他的眼睛说。 你怎么不去找他？我…… 池小池如他所料的紧张起来，后背的肌肉都绷了起来，脑袋愈发低垂，是再明显不过的心虚。 巧巧他我一直没见到，总之你见到他一定要跟他说一声，叫他从那个房间里搬出来。 袁本善没再多问，摸了摸他的头。 行，我去找他，你跟同事在一起再调查一下，发现什么晚上跟我说。 池小池乖巧道。 好。 说罢他转过身去朝甘家兄妹走去。走到一半他回过头去冲他眨眨眼睛。袁本善已经打开了那扇他刚刚从里头走出来的门，单手扶着门框冲他扬了扬眉，示意他可以安心。然而越过他的肩膀，袁本善看到了甘玉。那是一个俊美的有点不像医生的青年，穿着寻常的衣服就已经足够迷人了。他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，目光却始终追随着刚刚从他们身边走开的宋纯阳。原来袁本善已经狠下了心肠，可经过方才一番连削带打的话，他总算想起来宋纯阳是他的小男朋友，眼前人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无理了。但他并不多生气，一是他对宋纯阳太放心，这就是一只家养的腻人的小猫，世界里只会有自己一个人。二是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等到三人消失在楼梯转角，他才重又进了房间。躲在门后的关巧巧微微挑眉。 怎么了？ 这里的隔音效果意外的不坏，因此他只晓得袁本善和宋纯阳在外面聊了很久，但聊天的内容却一无所知。袁本善简单的概括道。 他和熟人一起来的。 那就等一等，除了这一次，距离第十次任务还有一次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 你不着急？ 关巧巧找了一张干净椅子坐下，眉眼神情都温和得很。 有什么好着急的？ 只有袁本善知道这张温驯的脸后藏着一颗怎样的心。纯阳是藏不住事儿的性格，他这样避着关巧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那换阴阳眼的办法除了他和关巧巧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是什么时候关巧巧出卖了他呢？大概就是昨天吧。袁本善能感觉到从昨天坐上高铁时，纯阳就一直像是有心事似的在他们之间看来看去。 难道他是所谓的善良之心发作了？ 舍不得他的好朋友受害，所以把密谋告知了纯阳。不，关巧巧不可能是这样的人，他恐怕是不信任我这个同谋吧。 毕竟他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哪怕拿到了眼睛，但忘了杀掉宋纯阳这件事，这也始终是一根刺。他们毕竟见证了彼此最不堪的模样，一旦他们成功脱出回到正常人的世界，那么这根刺或许对彼此都是威胁。而身为女性的关巧巧，不管心思多么深沉，面对原本善总是弱势的一方，大概正因为此，她才会动了心思，想拿从自己那里得到的药水配方和纯阳做交易的。她甚至不用直说自己想要纯阳的眼睛，只需要把这张交换阴阳眼的秘方交出，哭哭啼啼地说她不想死在第十次任务里。纯阳那人心软得跟豆腐似的，为了叫她安心，说不准还真能牺牲自己的一只眼睛。如果她私下里和纯阳达成协议，三个人的命就都能保住。关巧巧不必背负人命，又能得到一只眼睛，而宋纯阳也会好好活下来，跟在袁本善身边。袁本善毕竟曾和关巧巧一起谋划过暗害宋纯阳的事宜，哪怕再不甘愿，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但关巧巧唯独漏算了一点，纯阳太看重自己了。在得到这个秘方后，他盘算多时，竟然打算出卖关巧巧，想要用那秘方来和自己交换眼睛。大概也正因为此，他才会躲着关巧巧走吧。想到这里，袁本善微妙地产生了些骄傲和得意之情。关巧巧注意到他的表情，眉头微蹙。 想什么呢？ 袁本善说。 没什么。 关巧巧倒也敏锐。 是不是纯阳对你说什么了？ 怀疑的种子一旦滋生，关巧巧的任何一句话就变得值得玩味了。 纯阳说，我们每一间房上都挂了签名，应该不能随便换房间，也不能合住。他说有些害怕，我在安抚他。 他怎么还是这么胆小？ 原本善回给他一个笑。 我现在也要去调查了，你等一会儿再从这个房间里出来。 从头至尾，他都没有提过风雪夜归人有问题的那件事。之前他不敢向宋纯阳提换眼的事情，是因为袁本善不能信赖宋纯阳对他的爱。万一他激烈反对呢？万一他认定自己卑劣，不肯再与自己合作，坚决要离开自己呢？但现在不同了，宋纯阳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对自己的爱，甚至答应给他一只眼睛。现在想来，宋纯阳着实是个不错的床伴，人也机灵可爱。如果错过了他，袁本善想再找一个能像宋纯阳一样真心真意对他的，着实困难了。而知道他所有秘密，又出卖过他一回的关巧巧，现在就显得格外多余起来了。正在楼上观察另一张照片的池小池，收到了好感值上升的提示，原本为35的数字，一路跳到了50以上。池小池嘴角微微上翘了一点点，恰是小狐狸的模样，哪里还有方才的半分乖巧呀。甘玉与他并肩而立。 这照片很好笑啊。 没有。 跟男朋友见面那么高兴吗？ 嗯，你说谁？哦，刚才那个啊。 池小池一副妖艳贱货的口吻。 马上就不是了。 甘玉不动声色地扶了扶左侧的眼镜链。 刚才看你可不是这样的。 池小池转过身去，鬼指勾住他右侧的眼镜链，慢慢顺势往下捋去，蜻蜓点水似的碰到他的耳朵，便缩回手来。 别光对着一边摸，小心摸秃了。 说的对，是我太不懂打理了。 说罢，他取下眼镜，动作优雅地将眼镜插入池小池胸前的衣袋。 请宋护士帮我保管，今天晚上再还给我，怎么样？ 池小池指着自己的鼻子。 100万的眼镜盒？ 我认为你值得这个价格。 今天晚上又是什么意思？ 准确来说，是我们三个今天晚上睡在一起的时候。我雇你来，你当然要陪我们睡。我还是比较习惯把贵重物品放在身边的。 池小池总觉得这人蔫坏蔫坏的，说话明明斯斯文文的，但回味一下却总有一种耍流氓的感觉。不过偏偏这种人最能勾起池小池跟他较劲的兴趣。甘棠再次打了个圆场， 哥你别说了。 然后他又转向池小池， 我哥就是嘴坏，春阳你别跟他一般计较，今天晚上就麻烦你了。 池小池想了想，觉得这兄妹俩有点古怪，明明是上代商榷的事情，但他们轻描淡写一人一句就决定三人睡到一间房了。把自己的顾虑跟西楼说过后，西楼道， 那就不跟他们睡了。 那哪行啊， 那你还跟我说个头。 之后池小池不管再怎么召唤西楼，西楼都装作掉线一言不发。池小池失望道， 阿童你变了，你以前对纯阳可不是这样的。 西楼又开口说了一句话， 纯阳比你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。 随后他又开始装死，